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翻嚟第二节。其实我先咪后咧都讲咗起咗嗰个所谓嗰个人工岛啊。其实不是只是岛那么简单的，你想想，其实岛之后你要有桩柱，然后之后下面又要有一些可能淤泥之类要挖泥，令到那个即巩固地基之类，其实是十分复杂的、那个、即那个建筑来的嘛。 没错， 是吧？ 不过对生态环境，我们想想，嗱，呢個大嶼山入邊咧已經係起緊三炮啦，咁咧就已經對個海域同埋個生態環境咧就有一個嚴重影響。咁今次再做埋呢件事咧，我就唔知道啦。佢哋嗰個所謂嘅 technology 啦，所有嘢之前過唔到環評報告嘅嘢咧，會唔會對我哋香港嘅呢個海洋生態環境再造成更嚴重性嘅影響？ 其實而家已經有報告話喺附近三跑入面已經冇曬嗰啲綜合保安員出現啦， 冇 曬啦。 其實你聽港珠澳大橋已經在將即係沿東大嶼的沿岸咧，睇下大澳啊、東涌啊、沙龍灣的整個海洋生態咧，已經係改變曬。 我記得有一集你話你以前有啲船會車出去看海豚噶嘛，跟住 冇啦，因為冇啦，其實有就係呃你嘅，其實有即係呃你嘅。 睇唔到，冇嘢睇啊！ 冇嘢睇，你根本上你係睇到嗰啲人話啊，我見到白海豚就係呃你。 有個影喺度啫，有個波浪啫。啱啱講翻個島起咗之後咧，啱啱即係阿 Tom 就話咧，如果個人工起咗之後，會令到中間個航道更加窄噶嘛，係嘛？即係造成一個安全問題係嘛？ 係啊係啊，因為所有呢無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越戰艦、美國航空母艦啊、貨櫃船，冚唪都要經過呢個咁，所以佢橋一定要高啦嘛。所以狹窄咗橋又貴，咁樣橋高咧。去到佢落地喺堅尼地城咧，就好大問題啦。咁呢個另外一個問題啦，同埋點樣影響唔同嘅地區？ 係咯，我啱啱其實就係講，其實嗱，佢哋起咁多舊嘢咧，照計啊，就應該唔好似機場三炮咁去夾硬嚟啦，唔使過立法會，佢哋應該呢一個係要先有個勘探工程先啦。即係我用常識去睇啦，然後之後先至去話睇撥款幾多噶。而家去到即係攞錢就落到邊度？ 嗱，政府呢啲機構有兩個 step， 第一個叫可能性研究報告，第二咧如果過關就叫計劃planning engineering study， 咁呢兩個步驟。 可能性研究性。 咁而家佢又叫可能性研究。咁咧，佢好快，好似咁樣，兩年前梁振英講咗之後，即刻馬上要嗰時候攞2億2000幾萬做呢個研究填海嘅可能性啦。 2億4千800萬。 咁呢個兩年前咧，而家佢重新要求咧，就變咗2億4千800萬。 點解又攞多次咧？又 因為佢第一次喺發展委員會喺2014年4月就發展委員會只係90分鐘。搞定了，只有15個議員參加，講了9分鐘就即刻過關了。 嚇！ 咁大件事啊，咁過關。 即係咪啲泛民都唔察覺呢件事咁？ 冇人參加， 冇人察覺， 根本上就係冇人參加個會議。 係就冇人知道。 話過過， 冇人夠 quorum 就過啦。 啊，過咗，因為佢即係冇，即係好靜雞雞咁搞。 冇錯。 啊，咁擺咗出嚟，咁冇人參加啲會議，只有15人參加，13-0過一關。咁下一步咧就要去嗰個工作委員會啦。 哦， 咁而家就要係等緊去工作委員會通過。咁如果委員通過咧，再下一步就係財委會啦。咁所以而家仲要過多兩個關，所以香港市民需要呢個時候咧，一定唔可以俾佢過呢兩個關。 咦？而家可能調翻轉啦，因為宣誓呢單嘢就拖住，可能叫做不幸中之大人就拖呢單嘢，可能啊。 可能咧就希望佢讓拖住啦， 俾少時間， 我哋再煲啦呢啲煲大翻啲。 如果需要多啲人關心呢件事啦，即係全香港市民， 全香港關心呢件事啊，因為呢個可能性研究呢個歷史以來。最貴的可能性研究2億的可能性研究， 我企翻我扮翻陳茂波啦。其實因為個工程涉及咁大咁廣闊，我哋自然嗰個工程費用要即係按比例增加噶啦，呢個咪合理咯。 係啊，就算我做好簡單嘅估計，用赤鱲角嗰個工程嚟做一個指標啦，我估計啊。 只是要填海、起橋、隧道和起個地鐵呢、 嗯、 只是這三回事已經起碼要花1800億， 這個保守估計， 這個好保守，這個還不連要第時要起、電話公司、啊、水、啊、電、啊、那些基建，只是 填基建， 只是填海、起橋和交通系統已經起碼有1800億、 嗯、 這個數字多過香港珠澳橋，多過第三跑道、嗯、多過快鐵高鐵、 嗯、 所以這是香港歷史以來最狂大的基建工程、 嗯、終極大白 象，對 了，終極大白象， 終極肥豬肉， 終極肥豬肉，這樣就這麼大件事、嗯、為什麼他這麼靜雞雞做呢？咁香港人 就係因為咁大件事先正經係做， 所以香港人、香港人、納税人應該好需要關注呢回事啊！加上呢回事咧，佢、嗯、政府又點樣講？佢話：喂，呢、嗯、件事係好長遠嘅時期嘅，大家有機會諮詢。咁其實啊，你佢過呢個關之後，一定係做噶啦。 佢過咗呢個關， 呢一關第一關咪咯，可能性啊嘛， 細濕咗個頭輪， 係係咯， 即係唔知點解細濕咗個頭，2.幾億就突然間要我俾2000幾億啦，即係唔 make sense 呢樣嘢。 咁你有冇可能嗱？首先，個、答案一定係可以做嘅。 實得㗎， 香港好 做高鐵一樣啫嘛，高鐵 咁得啊。第二，佢唔通做咗使咗2億4千80萬話唔做、嗯？第三，你俾張德江睇咗咯喎， 咪咯？ 你點同 領導人話唔 交代？ 你點交代啊？ 冇錯， 你同張德江講得咁清楚話點樣事？你唔做，所以佢話，所以佢雖然話呢個過呢個關係影響好耐以後事，但係咧，你如果過關就呢鑊一定係煲 啦。 一定死 啦！我而家再做一個 devil's advocate 啦。啊，事實上香港就已經係人口非常擠迫啦，係咪？咁事實上，如果我哋話 common 香港 organic growth 又好，或者有啲 migration growth 又好，咁我哋點都係發展咧，就並非完全一件壞事嚟嘅，係咪？咁如果我哋覺得 OK 呢個 plan， 我哋即係民間社會覺得我哋唔 work 啦，或者我哋有啲義工、有啲人士想去。做依個 plan， 即係想去同人哋講，我哋一定要反對依個 plan。佢哋點樣去講咧？譬如人哋會話：喂，香港發展好緊要㗎， 即係唔夠地咯，冇屋住， 我哋有冇其他地方住啊？ 呢個好問題啊！頭先我講過啦，第一，你分開呢件事係長遠嘅事，唔可以應付 短期嘅需要。 而家嘅需要， 咁其餘嘅需要咧，你睇政府嘅計劃，加上香港而家有屋，香港而家有267,000屋，香港而家 OK， 咁咧啊。最高峰啊，就大概293萬，到2020有293萬。香港而家有267萬，政府已經有計劃，十年內加多46萬。 係 ，OK， 所以加埋上嚟啊，所以十年之後啊，香港有313萬嘅單位。 係， 咁最高峰只係293萬啫喎。 係， 咁樣所以意思就話，如果你政府而家做到你答應做嘅事咧。根本房屋問題有十零年已經解決咗啦。 嗱，我保少 少，應該係20萬 surplus， 有 surplus 添。 但嗱，咁個問題就係我哋都幾針灸香港，即係我亦都想連帶講一講咧，就係香港依個樓價問題。因為好多人咧都以為香港就係真係依個係普通一個 supply and demand 供應與需求嘅問題。頭先阿 Tom 都講一講，其實就唔係咁樣嘅，就唔係咁樣嘅。咁我哋。譬如而家香港短暫嘅，你知我哋真係要處理啲房屋問題。咁其實最重要嘅係咩措施呢？會唔會係引用新加坡或者其他啲地方有房屋空置税呢？或者有其他 嘅？好少少資料就係咧，啱啱講個土地問題，其實而家香港有空置嘅住宅用地係2000幾公頃嘅。呢、這個未用嘅，係嘛？同埋之前就講咧，嗱，譬如話講翻東北發展嗰陣轉頭啦，其實佢哋入面咧，即係嗰個公私營比例以前董建華時代就係60%公屋40%嘅私人嘅，而家調翻轉個比例調翻轉，40%就係公屋，60%就係私樓。嗱，之前所講佢哋嗰個叫做啟德計劃咧，有320公頃嘅土地啦，只係得九公頃係公屋。其實只要將呢啲比例加翻大咧，就可以好大大舒緩嗰個人口嗰、那個即係住屋問題嘅。同埋啱啱即係講個整個東北發展啊，其實入面有780公頃土地啦，淨係啦，淨係得30公頃拎出嚟做呢一個即係公屋規劃，係嘛？ 呢個一個好重要嘅連帶問題，所以政府成日話唔夠地唔夠地。 錯， 但係好多研究，無論係好似我哋嘅民間同埋港大啲教授啊，好多研究話。 不是地的問題。其實在橫州事件你看清楚，不是地的問題，政府沒有 political will， 沒有政治的 決心去拿已經有的地， 破壞了棕地。 如果政府有政治的 political will， 來大把地。而家佢政府話將來起46万嘅屋咧，已經知道喺邊度咯，已經有曬規劃。 係，佢已經講咗噶啦， 十幾年啦，洪水橋啊、新界北啊之類，係咪有一個計劃？問題佢有冇 political will 真係攞啲地起？咁如果攞唔到，就當然有問題啦。但亦都唔可以因為新大魚都會解決呢個問題，呢兩個係完全唔啱分開問題。 即係變咗係好多時咧，政府就會係用一啲完全唔拉更嘅，即係冇 correlation 嘅， 冇關係 嘅。即係我哋依啲叫 red herring， 即係求其講樣嘢出嚟，就將你個注意力放咗喺嗰度，然後你又覺得咦係喎，而家真係好似好貴喎， 要起喎， 真係好辛苦喎。咁其實就完全兩樣嘢啦，係冇關係。 喂，其實即係呢一個我哋講翻轉頭。其實又是一個利益輸送，即係講翻橫州套翻落今次大嶼山一樣啫嘛。 嗱， 我講千年之前，可能我頭一集都講過，就係講愉景灣嘅事件。之前其實蘋果爆一單獨家猛料，就係爆咩咧？梁振英就係去信一個呢個規劃處，要放寬愉景灣佢個地積比啊嘛，放寬一半咁多。咁其實呢個講愉景灣入面就係興業集團。興業集團就是呢個查某星家族，即係查某星就係有呢個亞視噶啦。呢個查史美倫咪佢新抱咯入面，即係呢個叫查家入面啊，大新抱。而查史美倫就係呢個行政會議成員嘛。其實呢啲千絲萬縷關係就係根本就係我覺得就係利益輸送，根本就係、是、再講咗再遠少少張少少啊，即係呢一個查濟文根本就係之前就係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而梁振英就係呢個委員會嘅秘書長。你串翻成30年前，而家你明白嗰個，然後你益幾恐怖先啦、 啊？後面鋪嗰條路係幾長遠、啊？ 同埋呢個東大嶼都會，佢最近最直接樓價上升就係呢一個愉景灣啊嘛。愉景灣之前佢起定啲樓，物即個比即放寬先嗰、那個幅度先起定，然後之後再起埋呢、這個咁，佢只話放風話，啱啱你講嗰、那個，只係話可以有可能起咗個規劃一批嘅之後。咪又升咯啲樓，係咪？咪即刻呢度完善成個大嶼山有地嘅人，可能之前係農地嘅，可能而家好啦。佢話之前我哋咪講過，都係林兆路嗰班，佢想喺個大嶼山南面搞所謂嘅咩農莊之類，其實就係農莊附近起 SPA 起啲度假村之類，攞嚟賺錢啊嘛，係嘛？ 你而家睇大嶼山，你話開放如南路啦，佢已經啲樓價慢慢升起， 已經開始起緊啦。 係啊，唔係其實好多嘢起緊啲別墅啊、城啊，所謂有間酒店喺背後添，其實可以過億嘅，兩三年前已經可以過億嘅。你好誇張，你睇下成個發展，你就係咁樣嚟咯。即係你唔好話有依樣嘢起咗出嚟，個樓價會砰砰聲起。佢就放風出嚟，我要發展一樣嘢，佢啲樓價已經起，然後不停係收地啊，將啲濕地啊、啲農地咧就變成棕地去破壞佢，先破壞，然後就申請改變土地用途。你今日睇你睇緊成個大嶼山係咁樣。或者整個香港都是咁發展緊，即係好離譜，其實是不是可以罰佢哋錢咧？邊個再賭落去係你的地，係罰個地主錢？ 冇噶，啊、其實調翻 轉，同埋係即係收翻個地。如果你破壞咗個農地，我收翻你個地，因為係農地，你就唔可以改變土地用途，係咪要咁？ 咁而家人哋係官商 鄉客， 官商鄉客 合作， 係 啊，合作唔係合作。 其實講翻啱啱點解個唔得咧，就好似1983年84獲劉皇發就有塊地，就打官司打到英國。即中心法院就判了一個叫生化公司案嘛，如果那個土地是他之前在這個舊契的持有的時候，如果不是改變成住宅用途，他就可以不需要政府同意，所以他倒來倒什麼都可以，是吧？他合法這樣做的嘛。其實這個調回轉，如果你在個土地這樣做，行政規劃我是罰很重的錢，你總之你倒垃圾倒來的事，喂，這個行政措施做到不需要改什麼例的嘛。 沒錯，還有這個已經幾十年前和幾十年後的需求是不同了的嘛。我們農地越來越少，因為是不停發展香港，發展變成所謂的大城市，我們已經毀滅了我們幾乎是七成的農地的嘛。所以我們是不是以幾十年前的發展狀態 reply 回現在的狀態呢？因為很大問題，我們是不是需要改變這個狀態 又影響又係有關呢、這個你本原居民嘅利益 問題， 係嘛？呢佢佢唔敢掂咯。 其實講來講去，就算在大嶼山，我哋啊都係。怎樣搞定原居民的利益，他就是政府肯不肯搞定。 剛才講緊很多地咪硫磺化很多地，那些咪原居民所謂啊， 即係嗱，其實亦都要分析下點解佢哋咁驚呢班原居民咧？點解佢哋對佢嗱，即係一般香港人的利益，似乎咧政府咧就冇乜所謂係隨便可以剝削嘅。咁但係點解呢班原居民即係就咁聽落去，觀眾聽落去，點解會覺得呢班好似高人一等咁嘅？ 一出世又定 驚佢。 我有個睇法，因為咧原居民係祖國支持。完全係都支持 一部分啦，睇何君堯為之咯。何君堯就是原居民，就是屯門入面的原居民鄉事委會。嗱，佢講翻你原居民嗰樣嘢咧，其實之前六七暴動的時候，一班嘅原居民就因為即係叫做即係有功啦，即係唔會支持即係叫做抗英，即係叫抗暴有功咧，就先至推出呢一個丁屋，同埋要發展新市鎮，就係要呢一班嘅原居民去幫手收地。而我自己親自聽過啲故事就係咧，因為我阿公咧以前就新界買豬嘅。即係我公又租落嚟啦，總之快地邊個收到風就嚟起嘅咧，嗰間屋就會無啦啦著火嘅，著完火之後咪收地咯。呢啲嘢係三十年前你同屯門元朗全部街坊，總之新市鎮你問啲村民，個個都聽過嘅呢樣嘢。 咁可唔可以話依就係原居民嘅依啲既得利益，即係話依啲咁嘅勢力分子，就喺嗰段時間自己係用依緊依啲方法去增加佢哋嘅 influence 啦，增加佢哋嘅金錢啦。 唔得 咁而家變咗咧，佢哋已經喺嗰邊咧一個好固定嘅實力啦。 係啦， 咁其實如果政府或者中共或者咩都好，只要掹到依班人咧，你下低嗰班人嘈咧，係耐佢唔好。 而家咪咁咯，橫州咪爆曬出嚟咯，而家咪 就係咁。 你見到橫州加埋曾樹和，曾樹和就勾結埋元朗黑社會嗰啲咩四眼世啊、新義安等啲，揾埋其他入嚟一齊開地產鋪，開十幾廿間地產鋪。跟住仲有嗰啲咁嘅咩新民黨啊、葉劉啊、田北辰落嚟剪彩， 嗯哼， 係嘛？ 即係好離譜咧！政治人物可以同啲 黑 社會有 食飯咯， 有溝通呢個，簡直係我哋之前唔好話港英時代啦，根本上係冇可能發生嘅事咯 嚇。呢個其實港英時代，我哋香港嘅地方係真係唔會發生。 以前港英時代入面啲圍村啊， 但其實國民黨咧、台灣咧，好多年都係沿用呢種 對 呢 種黑社會模式 嘅社會嘅關係。就算我哋而家翻去中國追溯翻去三十年代上海啊。 唉，清幫啊！ 清幫 啊嘛，杜月笙 啊，翻取禮派啊，老豆就係佢倒出咗身左右手啊嘛， 都 係 係啊！呢個其實我諗我係中國人或者 DNA 嚟 嘅，有啲劣根性嘅，有啲尖難性 嘅，尖難嘅尖， 呢個自己鬧翻自己啊！ 尖難尖難， 即係好似意大利啲 mafia 一樣啦，Godfather 冇錯係冇錯 一樣啦。 啊，其實咁樣講到好灰咁樣，我哋講到好似即係嗰個勾結勾到咁樣嘅程度。 唔係你其實你睇香港嘛，好似依家廿幾年前嘅台灣一模一樣咯， 係啊嗱，而家個最大問題咧，就係我哋作為一個即係搞呢啲社運啦，想將呢啲議題打出嚟俾公眾聽嘅。嗱，公眾幾個問題，第一就係香港咧，永遠係幾百個議題同時間發生嘅。OK， 即係我哋而家已經有幾個啦，同時間有梁振英嘅依一個 UGL 收呢個， 唔記得曬啦， 唔記得曬啦，冚曬啦， 冚曬啦，唔記得曬。 我哋有橫州嘅發展啦，我哋有東大嶼山嘅發展啦。好多呢啲嘢咧，就其實係大家追唔到嘅。第二咧，就係一般嘅市民聽到你幾千億、幾千億。第二啊，聽到成個制度咧，都好似係根本上係已經係黑暗到咧，你 penetrate 唔到啊。 喂，其實之前講翻 嗰種無力感係好嚴重。 陳建升佢就佢想揾翻環州， 所以咪出街咯。 所以我哋就出街， 我哋出街飲酒， 亦都係每一次我諗，我哋都係諗一啲方法咧，就係點解我哋要即係想講呢啲嘢。就係其實要破解咗，要首先令大家明白 嗰個利益嗰個結構問題。 好啦，你係心抌一抌噶啦，你係好唔開心噶，你係覺得好無力噶， 真 係 好嬲啊！ 但係咧，如果咧，我哋香港剩餘嘅600萬，即係嗰有幾多？你就我當幾廿萬啦，600幾萬。其實如果我哋能夠團結一齊咧， 冇錯， 我相信依啲嘢我哋係可以阻 止。其實而家成日講本土咧，其實呢一個咪真係本土咯， 最本土。 其實我之前講啊，英國人點解有咁多郊野公園？唔係俾佢哋行山啊，唔係，其實就係要保護水塘，保護香。 香港的資源，因為在之前在呢個之個中英談判之前，香港是有兩個全世界即係世界級的水庫，就是船灣淡水湖和萬源水庫。 同埋即係嗰陣時嗰個政策咧，就麥理浩政策啊嘛，係咪？就係即係啱啱我哋經過六七暴動冇耐，咁嗰陣時咧，大家消費力又唔好高，咁佢希望咧可以將香港 40% 嘅土地咧就變咗個郊野公園，等我哋唔需要出國。嗰陣時人比較窮啊嘛，個個搭到飛機走嘅咩？唔係噶嘛。咁所以呢 所以點 啊？所以咧就變咗一件咁樣嘅事，所以就會有呢個問題出現咯。 其實啱啱就係講嘅，其實之前我哋有個海水化淡廠嘅，又全世界即係75年有嘅叫做洛安排海水化淡廠，行咗3年，佢當時全世界嗰個排水量即係嗰個叫做最大嘅，但係之後因為即係叫做中英談判完之後就停咗啦， 停咗咯，就 開始之後就輸入東江水 咯，又利益咯，利益輸送， 根本就係香港就唔需要話全部依賴東江水，就係香港就係因為經過呢一個叫做同英國談判之後先至咁樣啫嘛，所以有啲人所謂歸英派嗰啲咧，我話嘥氣啦， 係嘛？歸英派邊度得閒理 你 啊？ 你講就係本土，我就係講點解我哋要講大嶼山呢件事，就係因為如果佢開發得大嶼山，喐親啲郊野公園，你全部郊野公園都喐得，呢個就係我的底線嚟嘅。你一喐咗之後，你講咩本土啫？而家講緊蓮塘口岸起緊啦，係嘛？而家你睇翻 Google Map 嗰度啊，我哋咪有綠色地帶邊緣嘅，全部而家譬如話講緊嗰個屯門嗰個叫做洪水橋啦。連同香港全部都在動，其實對面那裡深圳貼著條邊界線全部是城市化，即如果我們連大嶼山都變成一個大都會，它是直插入來，即共產黨的手。 沒錯、你根本上去整個睇法，個 all over 的發展呢，它就是想直接抗衡了大陸，去海陸空就立刻封了你，就是看你真的香港人想反都反不到，走都走不到啊！他只真係嗰啲叫咩十月圍城啊，圍住你想走咧，就你想睇你班友第時有咩聲出啦？你水路都封咗嚟啦，直情你啲高鐵直插入心臟嘅，你嗰航空權未搞掂三跑喎，其實我哋降軍機啦，老實講。 我覺得成件事咧就好簡單，佢哋根本上咧就係想將中即係依個變成一個即係 Great 深圳啦，一個超級大都市，咁啊容易管轄。咁大家都應該諗到個劇本係點樣㗎啦？2047咧，我哋同咗深圳融合咗之後咧，就變咗 Greater 深圳。咁我哋就一個 special economic zone， 但係咧就冇曬香港本身遺留嗰啲嘢。你見到佢唔係50年，佢亦都唔係話局部性去，佢唔係一次過 過 嚟㗎嘛。 50年後完成， 佢係50年後完成。 而家斬件上 係 50年後完成。 冇錯。 今次依件事就係最好嘅 physical proof 啊！你明嘛？佢個完工日期2045、2046、2047， 啱嗰場啱好。 其實就係 完工期， 點解叫終極肥豬肉、終極大白象？就係佢就係如果依嚿嘢咧，你發覺哦咁樣 make sense 哦？點解佢要起到咧？啊點解？就算我哋去到點解加多更加要拆個公園？哦，原來同 配合呢嚿嘢 嘅，原來同埋佢出邊個填海發展有關嘅。 就因為直接過嚟啊嘛， 冇錯。 我講 叫落橋位啊嘛，嗰位係。 講講譬如你我喺中國做嘢做咗6、7年啦，所以我點樣中國新城市？ 我都同你 咁啊！你中國發展嘅新城市咧，即刻好多佢政府機關咩教育部啊、商業部啊，每個部都有個辦公室嘅。有無論咩旅行社，冚唪有起碼大學啊、公園咁咧。睇呢個大都會睇個樣啊，梗係將來變咗喺中國喺香港嘅行政中心，即係所有嗰啲管理機構。諗諗有乜可能47年、2047之後咧，只係有一個冇呢個淨係一個溝通處啲咩啊？呢個中港啊，一定唔止中聯辦啦，一定唔止解放軍住喺一棟屋啊，一定唔止啦。咁佢啲政府機關啊喺邊度咧？我諗就喺呢個城市啦。咁呢個變咗係中國喺香港嘅管治行政嘅中， 即係廣東省嘅行政中心搬落香港嘅位置。 我呢個一個睇法， 我都覺得呢個非常之好大嘅可能性嚟嘅，因為其實中國一路以嚟，我哋講緊1990年代尾、2000年嘅發展啦，都係其實係兩個 model 嘅分別啊嘛。我哋所謂嘅2007年開始就係廣東 model， 同埋呢個重慶 model 嘅發展。咁所以咧，而家廣東 model 咧，似乎咧就經過依一個12年嘅洗禮之後啦，似乎咧廣東嘅 model 同埋呢個廣福建 model 咧，就慢慢上緊啦。我哋見到而家習近平委任嘅都係佢以前福建省嘅朋友啦，咁就已經開始上到去咧依個中央委員嘅位置啦。 咁變相咧就變咗係今次係我嘅 champion 呢、這個。極之其實點講啊 ？laissez-faire 嘅 capitalism 啊 ，crony capitalism 啊，嚇咁就係咁樣去發展。然後香港咧，其實本身就係一個咁樣嘅土壤咧， 啱曬 去做呢啲嘢， 啱曬去做。 咁所以你見到香港而家其實同大陸一樣嘅，我哋係經濟咧方面咧係越嚟越所謂嘅開放。OK， 即係越嚟越俾人入嚟啊！大陸錢嚟入嚟啊！嚟啊！ 開放即係冇閘口，開 放咧，開放其實咧即係冇規管。OK， 但係咧，我哋嘅政治自由咧係不停不停咁被收窄嘅。 嗯， 依一個咧係一個好典型嘅廣東模式。 嗯，即係依家人哋成日話咩 Gina style 啊，咩江南 style， 而家嚟廣東 style。 而家其實就係廣東 style 啦，咁其實重慶 style 即係俾人打 得耐啦，唱黃花。 但其實嗰個亦都唔係一個咁壞嘅 style 嘅，你上面做咗好多唔同嘅改革係錯嘅，包括有啲地票嘅改革啦，令到農民係有機會去買賣自己嘅土地啦， 冇錯。 亦都有一啲譬如户口上面嘅改革啦，佢哋亦都係即係一種諗法，就係我哋點樣去喺工作嘅，即係中國嘅經濟起飛嘅時候，我哋同時去 sort out 翻一啲 social problem。當然俾薄熙來運用咗。嚇！佢之後俾人擺咗嗰個位置，佢唔甘心，自己入唔到去政治局常委。咁佢去唱紅打黑，佢去勾結依個咁樣嘅政府啊，就警察咪警察去做好多依啲咁樣嘅大型打貪行動咧，或者打黑行動咧，做樣啫 ，show up 自己個咩？但係其實成件事，我覺得重慶 model 有啲經濟學者咧，其實佢哋講嘅嘢咧，我覺得係有道理 嘅。 又講翻呢回事咧，我哋大家香港市民有咩可以做啊？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大家要即係廣播呢件事，講俾朋友聽，講俾大家聽呢件事幾重要。因為如果你哋唔關注，冇人知道咧，就政府就搞掂啦，冇人做， 滿聲發大財啦。 第二咧，你就要去立法會嘈啊，因為佢政府會過去即係將來一兩個月就會攞依2,400,000嘅錢做呢個填海嘅研究，咁一定要大家。即係 我哋第一關啊！ 第一關，一定要唔好過第一關。咁咧，我哋要一定要同立法會有好幾個議員好支持我哋。 嗯。 啊， 咁開名。 朱凱迪姚松炎啦，已經係幫我哋搞一個記者招待會。 嗯。 喺11月6日有一個記者招待會。 好快嘅啫喎。 好快。係。咁點解六號咧？因為政府聽日咧就會公布佢個發展嘅一個藍圖，聽日嚇，咁就喺11月8日咧，就喺呢個發展委員會即係解釋呢個藍圖。咁我哋希望我哋就將會兩日前就同阿姚松炎呢個議員訪呢個招待會解釋點解我哋反對呢個項目。咁如果你各位市民知道回事，應該向發出聲音。同政府抗議，佢攞呢個錢做呢件事， 所以我哋都係要開始打議題嘅啦。點樣開始令到市民去關注呢件事？開始咧就組織唔同嘅民間團體又好，同立法會，我哋一定要喺呢個立法會內外去抗爭呢件事。 冇錯。 但其實即係講翻係11月6日開記者會啊嘛，我怕因為3日開始中心法院就開始審嗰單官司咧。即係我就好擔心，就係大家個 資料 又係擺曬落去，係嘛？ 其實你冇辦法 嘅，即 係撞期。 大家係永遠揀唔啱一個時間，你再揀少少咧，就依個咧，依個特首嘅選委會， 12月 一嚟啦， 12月。 喂，咁你其實你中間揾邊個位落腳啊？係咪大家都要做？但最緊要就係我哋能唔能夠同大部分嘅地區組織去合作， 係 一個落地嘅功夫啊！即係我哋頭先講嘅所謂嘅。空戰嚇，即係我哋而家做緊依個空戰 啦，廣播啦 ，Fastcom 都係一個空戰啦。咁但係依啲空戰咧，其實佢係唔係好有用嘅？如果我有個街站，星期一至五都喺度嘅，居民就會睇到你，就會認到你。 因為而家政府會將即係大嶼山居民邊緣化，就話淨係你班友 阻住曬， 淨係你自私， 劏房啊， 你自私啊，唔關注香港嘅利益，好多人劏房。咁所以政府將拉你嘅民力擺埋一齊，咁一定唔好俾佢咁俾邊緣化，而係香港好多區都關注嘅事，唔係淨係大嶼山居民。 即係其實我哋同即係我哋節目本身就係想串連翻咁多地區組織。其實呢件事我哋講個大嗰個格局係關曬成個香港事噶嘛，即係唔啊大嶼山起樓啫，關我哋官僚咩事？其實大家根本就係同一個香港嚟，即係成嗰句啊。 會有分得那麼絲嘛， 係啊，即係你上次其實聽阿聰都講過，觀塘依度都係一個 CBD 嚟㗎，係 啊， 都係一個 commercial district 嚟㗎。但好可惜咧，政府咧就完全冇去處理過依度嘅交通配套問題， 嗯、 然後咧就搞到而家經常咧塞曬蛇餅，搞到成半個鐘九個字嘅塞車。咁、 嗯、 就依啲完全去唔理所有嘅所有配套，然後夾硬要將依個 district 喺唔 organic 嘅情況下，夾硬由上而下，我覺得又要咁啊咁，然後插落嚟。 嗯， 咁就變咗，其實製造咗更多唔同嘅麻煩，更多唔同嘅呢個之後預料唔到嘅問題啊。 嗯，係啦，其實我哋呢一節去到呢度先，下一節翻嚟即係再講，其實即係我哋市民一般人可以做啲乜嘢。 好。